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中秋之夜的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，祝各位中秋节快乐。中秋是团圆的日子，但总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和家人爱人共度佳节，所以今晚的午夜情歌就是中秋特别策划，相隔再远也要团圆，用歌曲和故事陪你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。也欢迎大家来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互动，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今晚的开场曲是黄霄云的《星辰大海》。有人说《星辰大海》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，像爱人的眼睛，像无限的希望。 而那句我向你奔赴而来，你就是星辰大海，又有着无尽的坚定和向往。午夜情歌开播九个月期间呢，我看到了太多真情实感的故事。印象中有为了和异地女朋友见一面而拼命抢票的朋友，有坐火车穿越2000公里只为送一束花的朋友，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真实又感人。愿所有的坚持都能让你有满意的结果。来听这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 想拥 一首94年的老歌，娃娃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但只有他唱得出那种冒险不顾一切去见自己爱的人，那种心跳如鼓，还有被拒绝后悲伤逆流成河的感觉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故事。当年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小伙子，而当时大陆和台湾并没有通航，于是他攒了好久的钱和勇气，辗转来到北京去见爱的人，但是却被婉拒，所以有了这首歌。中秋节，月亮元素是必不可少的，来听一首不悲伤的歌，《白月光与朱砂痣》。 歌谣都在指尖绕，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，白饭里无珠宝，文字写也抹不掉，触不可及刚刚好，日久天长让人恼，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，像一团烈火燃烧，烧尽跨不过的桥，时光匆匆地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烧尽跨不过的桥，时光匆匆地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，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， 大紫的一首《白月光与朱砂痣》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但是呢，因为它跟月亮的元素有关嘛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再听一遍。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盼望回归的经典老歌一键三连，嘿，他们要来了，都是和月有关的，齐秦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张信哲《白月光》，以及张宇的《月亮惹的祸》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

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月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， 怎么心如钢铁？

这首《盲盒》是来自中岛美嘉的《龙月夜的祈祷》，真的是太好听了，就像小时候入睡前的歌谣，听着它就能够抚平伤痛，治愈心灵。一位叫小树的朋友说，这首歌的前奏特别特别好听，我记得高中的时候这首歌伴我入眠了无数次，光是听前奏就让人觉得一定是美好的画面，再配上中岛美嘉的声音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，很美妙，很舒服。是的，今晚有太多不能和家人爱人团聚的人们，他们可能在工作，在加班，在打拼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那送首歌给不能团圆的人吧，想你的365天。 喜悲都让你包围。爱里有你经用的温度，眼里有你微笑和痛苦， 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天的树洞信箱来自一位匿名的女生，和男朋友异地恋八个月了，其中分分合合很多次，之前都是她挽回我的，这次分手又是因为我。我感觉看不到未来的希望，我们是姐弟恋又是异地，我现在已经上班工作了，他还在学校读书，我真的想想就觉得难。无论是过节还是以后奔现，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我怕，所以我提了分手。这次他没有挽回，我以为这种异地恋我应该不会伤心，可我发现我真的不适应没有他的生活，尤其在中秋节这样的日子，我就更加想他。我真的很纠结，自己做的对不对呢？我觉得爱情里特别忌讳的一点就是动不动就说分手，即便对方再爱你，一次又一次的分手再和好，然后呢再分手，最终也会真的累了就不想挽回。我理解你的顾虑，但是既然你爱了就不要后悔，选择了就走下去，至少你为这段爱情努力过，如果最终结果真的让你失望，你再转身离开也不会留有遗憾。还是为这段爱坚持一下吧，另外要跟对方好好沟通，有共同努力的目标才能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稳固，加油，希望我们都能够爱着爱着就永远。 刚刚才告别了冬季，泪还在眼角结着冰，伤痕有伤痛的气息，在适合相爱的天气为你犹豫，爱着就变老，人是因爱着爱着会忘记，我们在微光中前进，暧昧中小心摸索着幸福的道理，怕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，有没有 放眼望去， 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，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。谁还是会疼上你在另一边另一份，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，寂寞太会见风插针，我拿什么 张靓颖的一首歌《想你在0:01》，再过几分钟就真的到这个时间了。希望我们想的人都能够出现在身边、眼前，或者是来电和微信见面。要说晚安了，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晚安曲就送出杜宣达的《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》。我是道道，午夜情歌，明天见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 窗上看窗外方向，远处的双侧巴士在流浪，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，还没能走出过往的围墙，没有谁真的会不怕受伤，若注定看不清对的人模样，我就差下一朵月光，月光总会在你身上，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，爱里的伤不用跟谁较量，这时候微笑着遗忘，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爱一个人不需多想，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。我等在窗上看窗外方向，远处的双侧巴士在流浪，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，还没能走出过往的围墙，没有谁真的会不怕受伤，若注定看不清对的人模样，我就差下一朵月光，月光总会身上，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，爱里的伤不用跟谁较量，这时候微笑着遗忘，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爱一个人不需多想，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。Thank you.